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3:00。 在霓虹闪烁的夜晚，用目光捕捉高楼大厦顶上的月亮，用耳朵聆听点缀静静夜空的虫鸣，谢绝繁华，回归简朴，静静一个人享受今晚的宁静。 1033城市盛况，最美的声音。 惊喜不断，好运连连，五彩双色球1300万彩票送送送！6月7日起，双色球满20元赠送3注单式票，满50元赠送14元复式彩票。福彩双色球喊你来领奖。五彩双色球幸运大抽奖 ，vivo X9 Plus 手机每天送。6月7日至7月6日，购买双色球单张单机20元彩票即有抽奖机会，还在等什么？快去河北福彩官方微信公众号和订阅号参与活动吧！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。1033广播书场。 上回书说到桃园，指挥着万隆藏锋岛的兵将，杀到了岐山县。您看，这就是皇室之争啊。万隆藏锋岛实际上是西安侯允廷在这儿招兵买马。西安侯允廷是皇上的14子，同龄同海川，在雍亲王府当教师爷。雍亲王是皇上的4皇子，而且这些皇子封王的就是雍亲王胤禛。佟琳、佟海川保着年羹尧，身为钦差大臣，查办建山、蓬莱岛，要灭英王。英王是皇上的哥哥，而年羹尧呢，跟雍亲王胤禛是亲戚。所以说呀，年羹尧、佟琳、佟海川肯定是站在雍亲王胤禛这方的。再说那是皇上传的旨，年羹尧是国家的一品大员，奉旨的钦差大人呐。所以说这些人跟佟琳好，就是北侠秋田侯大爷、侯二爷，哥哥司徒朗，南侠司马空，都是冲着佟琳才保着年羹尧的。到现在桃园指挥人杀进县衙门，大家伙就得玩命了。桃园手下的猛将华廷志直接奔东涧道，跟余杭余宝元两个人互通名姓。华廷志心说这猛汉可不好办呐，手中这溜金戟勾的一下盖顶就砸，奔这傻小子来了。大海金牛余恒跟师傅学的本事他是不差招啊。傻小子雌雄眼一瞪，右眼是一道缝，左眼瞪得跟包子似的，他瞧这溜金戟，哎，再来点再来点。华亭志的溜金戟往前一打，离着近了，余恒余宝元突然间猛的这胳膊就起来了，一只胳膊拿着降魔大杵啊，往上一撩，哎，再来点，火星乱蹦，这一下把华亭志震得两膀发麻。 好小子，好大劲儿，一劲儿不小。 猛英雄来个猛虎出动，这降魔杵就奔着华亭志胸前扎来了。华亭志赶紧拿溜金戟往出磕，听啪，两个人听汤的出声啊，玩当面就打上了。这还有华廷芳呢，华廷芳一看哥哥奔东涧道，自己带人就奔西涧道了，这还站着一猛呢，霹雳狂风干虎佟琳的头顶也抱着大杵呢。小子快来吧，你是何人？哎，干虎，霹雳狂风，你给我出名报姓，告诉你我叫华廷芳，行嘞。两个人动手就打上了。这时候谭天、谭桂林、万隆藏锋岛的郑军师陆广元 各拉宝剑也冲进来了。北侠秋田秋佩宇看见了，一看前面没将了，手持怒禄大宝剑从后院出来，一手持剑鞘，一手持宝剑，力敌二人。敌这二人是谁呀、啊、一个是谭天一，陆广元，他把上也了不得呀。邱老侠高声喊嚷：余恒干虎啊，你们两个人后退，众贤弟全都后退。大家伙明白了，且战且退，老少英雄得保着年羹尧跑。秋田一个人在前面挡着，可了不得了，老少群雄保着年羹尧来到后院，坏了，这地方没后门。刚刚在墙上一看，后墙外有兵丁围着，不过人不多，没有前面多。再一瞧，这墙是土垒的碎砖头。大人，别着急，这墙能推倒了，我去叫于恒干虎去。张方说完了，有打墙上下来，往前面跑，正看见于恒跟干虎往后跑。二位，随我来。于恒干虎跟着并排去，张方就奔了后院了。这时候兵丁可就闯进来了，南侠司马空、义士司徒郎、北侠秋田三位剑客也挡得住吗？就拼了命了。二爷侯铁带着几个徒弟也退回来了。张方啊，就小声的跟众位老少英雄侠剑说：闪开闪开，余恒干虎到了。大家伙往旁边一闪，傻小的余恒这么一瞧，这墙挡着呢，他不会窜呢，他知道得出去，他急了，把浑身的力气都灌到这杵上，拿这大杵腾腾腾往前跑，砰就扎在这墙上了，然后砰砰砰跟这有三下。干虎一看呢，干虎见着我也扎，他也抱着大杵往前跑，砰砰砰。这爷俩一会儿的功夫就把这墙给杵了好几个窟窿。张方一瞧，众位老曹爷们把墙给抗倒了吧，大家伙往前一拥，齐心合力使肩膀这么一扛，有的是后脊梁扑通一声，这墙就倒了，尘土飞扬，砸死了好几个万龙藏风岛的兵。老少群雄这才保着年羹尧逃出了县衙呀。万龙藏风岛的兵马上禀报元帅桃园，桃园是勃然大动，追，催着兵丁苦苦的追赶。老少群雄保着年羹尧到了城门了，一看城门还关着呢，官兵在这把着呢。这些官兵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了，那听谁的？还得听桃园的，桃园势力大呀。大家伙想保着年大人出去，不好办呢。张方就喊上了：出北门！大家伙直接奔北门，北门这些官兵也严阵以待啊，杀，把他们人宰了。大家伙往上一冲，杀散了官兵了。镇东侠侯振远急了，手拿龙渊古剑对这锁，宝剑一挥，这锁头就断了。那镇东侠侯廷、侯振元手中这口宝剑是宝骏刃呐，跟着又把门栓砍断了，嘎哒哒把这门给开了。大家伙冲出北门，顺着官乡往北跑。时间不大，桃园指挥兵将就追来了，夜静更深，喊杀连天，追呀，别让跑了吧，拿这年羹尧啊立功啊！这关上的老百姓全都吓坏了，把街门关好了，拿大被窝蒙着脑袋在这被窝里哆嗦呀。就这样，老少群雄保着年羹尧一直逃到了银沙盆，波浪滔天，江水挡住了去路，只能顺着银沙盆往东跑，跑出去离万灵庄有20多里地了。东边一大片树林子，这个地方呢正好是银沙盆出去一条岔子，这水呢往东南方向流，水深流急，大家没办法过去了，没地儿逃了。桃园的兵将 举着灯球火把高声喊嚷：杀呀杀呀，他们跑不了了，追呀，捉田更要啊！从三面就围上来了，北面临江三面士兵，连更要是身临绝地呀、啊。桃园高声喊嚷：杀！兵丁们一看年羹尧就这些人，所以奋不顾身往前冲，杀！张方急了：老少爷们杀！这些群侠带着徒弟们手持宝剑手持宝刀，就对着万龙藏风岛的兵冲上来了，双方就打了肉搏战了，真是刀起处血肉横飞，剑落处头尸乱滚，血花四溅，连年羹尧手持宝剑都参战了。这种乱杀乱砍呐、啊，万楼藏风岛的兵那哪打得过老少英雄侠剑？一会儿的功夫，横躺竖卧死了300多，剩下的不敢往上冲了，哗的一下全败下来了。桃园气坏了，整顿了一下兵丁，把宝剑往空中一举，杀！杀不死年羹尧，也得把他们挤到江里淹死啊！杀！兵随将令，草随风，万龙藏风岛的兵就得按照元帅的命令往前一冲，哗哒呀，拿年羹尧啊！哗！年羹尧周围的人虽然少，都是英雄侠义呀、啊，力量强啊！打兵还打不过吗？桃园二十一传令，人往上一冲，虽说兵丁不顾生死，张方指挥的高声喊嚷：杀呀，玩命的杀呀！老少英雄侠剑玩了命了，刀光剑影，七尺咔嚓，真是杀人如割草，摧枯拉朽，血染长空，尸横地下，顺着江坡就往银沙盆里头流血呀，江水都红了。这二次出杀又死了300多兵，大家伙退下来了，桃园又整理一下队伍，传下命令，第三次冲杀，给我冲，后退着斩。那桃园能不玩命吗？他要保着西安侯允提当皇上啊，那他就是开国的元帅，将来享不尽的荣华，受不尽的富贵。他拿兵往上点，兵丁往上一用，杀呀拿呀，群雄仍然上前迎敌，嘁哧咔嚓，如同切白菜似的。万龙藏风岛的兵丁死尸累累，惨啊！万龙藏风岛的正军师赛韩信、陆广元可在这儿呢，他一看兵死太多了，对桃园不满意，你桃园带着我们这些人呢、啊、我们这些人都不是没能耐呀，要是杀上前去跟年羹尧手下的人还可以动手交锋，你拿兵往上殿，再死3000也打不过年羹尧手下的老少群雄啊。陆广元看不了了，陶元帅您传令收兵，我有话说。陶元传下命令，兵丁不往前冲了。陆贤弟有何金言赐教？元帅，敌兵虽少，可都是武林侠义啊。元帅呀、啊、您让兵丁冲杀，等于驱全羊入虎口，这不是多伤无辜吗？要是你的贤弟之间呢，应该是我们身先士卒，亲临战场啊。哈哈，这个桃园阴险之极了，一声冷笑：陆贤弟，你身为军师，出此上策，就请阁下建功先打头一阵吧。陆广元一愣啊，万也没想到桃园能说出这样的话来，我是军师，下边还有好多战将，你怎么让我先冲啊？但是自己提的建议，陆广元就不能驳回桃园的话了。好，广元遵命。陆广 状元拉出宝剑飞身过来，因为万龙藏风岛的兵三次冲杀，老少英雄侠剑都眼红了。海川一看过来一个，手持战龙宝剑一长腰蹭就过来了。贼人，你给我通名报姓，我乃首席军师赛韩信陆广元。说到这儿，彭宝剑对着铜铃就炸，海川可都急眼了。宝剑往上一挑，苍啷一下，陆广元的剑就折了。这海川这口宝剑是晚娘老剑客爷给于秀娘的，战龙宝剑就把陆广元的剑给弄折了，跟着就奔了陆广元的脖子了。陆广元一愣，这口宝剑如同一条金龙。陆广元吞头一躲，勉强躲过去了。但是海川使的是阴阳刃八仙剑，那是妻子于秀娘教的，剑走阴刃了，对着陆峰的右肋就扎呀，再想躲可都躲不开了。铜铃是剑斩陆广元，哈哈哈哈，陆广元，让你知道镇八方四面昆仑山铜铃的厉害。哗，万龙藏风岛的人就乱了。桃园马上派人把陆广元的尸体抢回来，派专人把尸身送回山去。桃园是气急败坏呀，给我往上冲！哗，兵丁只能往上冲吧。老少群雄皆战，声音鼎沸，喊杀震天，夜静更深，几十里地以外都听得见呐。就在这时候，突然间听见东面树林里有人高声念佛号：“ 南无阿弥陀佛！” 哗啷啷鞭子响，十三节单鞭的火响得响彻天空。黑乎乎的走出了一个大和尚啊！就在万龙藏风岛兵丁后边，手持十三节鞭，噼里啪啦啪啦啪，用鞭这么一抽，如同虎荡羊群，打得万龙藏风岛的兵士叫苦哀哉呀！与此同时，从南边也过了一个人。这人短衣襟小打扮，手持明亮亮金背鬼头刀，嘁哧咔嚓商砍劈剁，就杀万龙藏风岛桃园的兵。两边打，前边还有年羹尧手下的群雄。万龙藏风岛这些喽啰兵可受不了了，四散奔逃。本来陆广元一死，大家已然无心恋战了。年羹尧手下的人一看，好啊，借着机会往前一冲，陶也没办法，只好撤了，带着残兵败将败进了万林庄。年羹尧手下人就找啊，找这念佛号的，夜静更深找了半天没看见。这时候这使刀的人就来到铜铃面前，跪倒磕头：“师父受惊，弟子拜见。”嘿呦，铜铃这乐呀，原来是自己的徒弟并类犀牛无霸。咱们前套书《雍正剑侠图》曾经说过，铜林头一次下江南捉拿道国宝的两个贼韩宝跟吴志光，跟着王爷在麒麟山洗砚池治这墨鱼的时候，收下一个徒弟叫吴霸。当铁山寺的事情完了之后，雍亲王胤禛就问这吴霸：“吴霸呀，你拜了师了，是跟你师父上北京还是回家呀？”王爷：“草民我回家。”“你回家以何为生啊？”“草民我在延安府北门里开了一个小布铺。”“嗯，好啊好啊，这么办吧，卖点北京的布吧，北京的布好卖。你要是到北京囤货去，可想着到我府里看看我。我呀能给你添点本钱，草民一定到北京给您请安去。”这吴霸呢就给师父磕完头，跟众位师兄弟告辞，吴霸就回家了。回到延安，把布铺由是一心买卖开张了， 也带着吴爸呢秦秦雇了几个伙计，买卖还真不错。他就从北京进步了，竟然是不卖得快呀、啊、每回都派人到北京去买布，他盯着这买卖，时间长了，这吴爸呀就想起王爷来了，心说这王爷平易近人真好，得了，这回啊我亲自上北京到部巷的进步去，顺便给王爷请个安，看看师傅去。他就把银子汇到前门五牌楼德和银楼，带着路费军人把本地的土产土里买了两份，买的非常重，来北京了。到了北城根富贵巷，进了雍亲王府的西阿斯门，就是现在的雍和宫。他来到府门前把礼物放下了，喊了一声回事，回事处的人出来了，一看这吴爸满面风尘，土头土脑的，哟，您找谁呀？我呀是吴爸，给王爷请金安来了，您给回禀一声。哎呦，王爷的朋友。这雍亲王府的人都知道王爷交的朋友都新鲜，差不多都是武林界的，赶紧到客厅一回，王爷高兴了，叫他进来吧。底下人赶紧出来了，请进去吧，王爷听你来了很高兴。是，吴爸提着这两份重礼来到客厅，放下礼物跪下就磕头，吴爸请王爷安，您倒好啊，草民都想死您了。起来呗，哪阵香风把你给吹来了，坐下坐下，来伺候着。有人伺候吴爸洗脸漱口，吴爸坐着喝茶。王爷，草民的买卖托您的福啊。爷呀，我这买卖真不错，这回我亲自来北京就是为给王爷您请安来了，我也给我师父请安，顺便呢买500匹精染仕布。嘿，吴爸呀，带多少钱呢？我汇了300两银子。对条在哪儿呢？爷您看。吴爸呢就把这对条拿出来交给王爷了。王爷看了看，吴爸呀，你那布铺地址在哪儿啊？爷，我这布铺在延安府北门里无忌布店。行啊，春儿啊，王爷，记下来记下来啊，给你。他就把这对条跟地址全都让何春去办去了，让何春交给田粮处，到何春明白着呢。王爷就跟吴爸说，吴爸呀，让他们去办去啊，你踏踏实实在我这府里住着。谢谢王爷，我还给您带点土礼来，不成敬意，只当我孝顺您的。我也给我师父带一份来，一会儿啊您得派人领着我去给我师父请安，师父家我不认识。嗯，你师父啊奉旨保着钦差大人年羹尧出都了，查办建山去了，家中有你师祖母师祖父，还有你师叔，还有你神母。哎，你师父还给你收了一个师弟叫吴成，我派人呢把吴成叫来，让他陪你在北京好好的逛几天。谢谢王爷。吴爸呢就把给王爷的礼物呈上了，王爷很高兴，春啊收起来吧。然后呢又让人把铁罗汉吴成叫来了，师兄弟见面了。吴成呢就陪着吴爸带着礼物到了百林寺同林的家去看望祖父祖母。从打这天开始，吴成就陪着师兄吴爸逛北京了，天子脚下地王都城有逛头啊，白天逛北京，晚上呢回来就到雍亲王府陪着雍亲王胤禛练把式。就这样一晃过了十天，这天雍亲王就把吴爸叫过来了。雍亲王为什么叫吴爸？雍亲王胤禛既不放心年羹尧，又不放心佟林佟海川呐。他知道西安侯允提跟自己争夺王位，而英王富昌反对朝廷，

书联播1033广播书台。 上回又说到雍亲王胤禛把佟林的徒弟吴霸叫来了。吴霸呀，北京待了几天了？王爷，待了10天了，玩够了吧？吴霸呀，我让人把你的银子取出来，又给你添上点钱，买了1000匹精染仕布，交给西河院东光玉镖局金宫小二郎李国良了，让他们呢给你送到陕西，你呀没事了。吴霸一听，赶紧跪地下磕头，谢谢王爷为草民操心。起来吧，吴霸，你从北京要上哪儿啊？草民只有回家了。吴霸呀，你师父现在正在打剑山呢，正是需要人手的时候，你呀应该到剑山给你师父帮帮忙去，将来呢也能立个功，哄个一官半职的，也好改换门庭啊。王爷，您说的太对了，草民遵您的命令，我上四川。好吧，雍亲王胤禛给了吴霸200两银子，让他当路费。吴霸呢就跟王爷告辞了，吴成把吴霸送出了北京，吴霸就任城大道了，走长辛店过保定到石家庄，进娘子关到太原，出太原的南门，走五乡平遥介休赵城洪洞，走茅草沟渡蒲坂潼关华阴华州太华山少华山临潼，就奔了长安了。这一路上他可听见风言风语了，说钦差大人年羹尧到了陕西了，所以呢他就往前走打听着，今天从长安北门外往南走，突然间就听见喊杀连天。吴霸站住了，仔细听，就听兵丁高声喊嚷，那呀拿给年羹尧啊，可了不得了，镇八方四面，昆仑甲铜林内把咱们军师陆广元给杀了。吴霸听了几遍，听清楚了，就找这声音，找到了银沙盆，一看喽啰兵往上拥，杀呀捉年羹尧啊，哗，吴霸马上回手拉刀，没说话，在后边举刀就剁呀，嘁哩咔嚓，这口刀生砍皮剁，没想到那边出来使鞭的，这个大和尚手拿13节墨鱼鞭，打的万龙藏风岛的兵叫苦哀哉，这段书叫单边解围，桃园就败进了万林庄了。这些人赶紧保着大人找吧，找这使鞭的。这时候吴霸来了，找使鞭的踪影不见，吴霸给师伯们行礼，给年大人磕头，师兄弟见面，吴霸就把自己到雍亲王府给王爷请安，奉王命来奔四川，经过这儿遇见这件事的情况全说了。张方啊可就急了，别说了，诸位老少爷们赶紧上树林里躲着吧，一会儿他们来人收尸来可就坏了。大家伙赶紧保着年羹尧进了东边的树林子，好家伙，借着微弱的星斗一看呐，连年羹尧身上全都是血，甭说大家伙了，傻小的于恒干虎身上的血最多，吴霸身上血也满了。这是半夜，没有行人，即便是有行人也看不清楚，这要到白天可就不好办了。大家伙上哪儿啊？到哪儿吃饭？到哪儿睡觉去？堂堂的奉旨钦差一品大员落得无处投奔，而且没人收留。嘿，年羹尧一想，我也太狼狈了。就在这时候，远似中秋，沿村鸡唱，眼看东方发晓了。 张芳心里着急呀，噌的一下他上树了。嗯，他发现了，就在绿树丛中隐现一段红色的庙墙。大人，您瞧，那有庙，我们浑身是血，没地方去呀，没法见人的，咱们去换换衣裳去。年羹尧点了点头，大家伙顺着张芳手指的方向一看呢，果然发现了红色的庙墙。张芳有点树上下来了，大家伙就跟着年大人一直够奔红色的庙墙，来到了山门前。退退吧，张芳把大家伙往回拉。这么办吧，大人，咱们要一块儿去，吓得人家不敢让咱们进去啊。年大人，就留下您跟我这几位大爷，这几位叔叔啊，我们跟着童师叔藏在树林子里头，只要人家开门让您进去，我们呼啦一下跟着窜进去。这老侠客们一听也只好如此了，海川呢就带着小弟兄们躲进树林子里头了。庙外头只有几位老侠陪着年羹尧，一瞧三座山门都关着，蓝和金字赤剑回天观是座三清庙，英国佬的红长墙前后有四层大殿。这回年羹尧亲自上前叫门，啪啪啪，门上一响，时间不大，处理小道长长得眉清目秀，齿白唇红，穿着蓝道袍，挽着发髻，单手打击掌，不量天尊。他上下打量这几个人，除去叫门的这位，剩下几位都是须发斑白，浑身是血，累配宝剑。啊，谭月叫门有事吗？年羹尧一抱拳，小师父，我们昨天晚上遇见了匪人，双方厮杀了一夜呀，今天来到贵宝观，恳请小师父借一席之地换换衣服，有道是遇人方便自己方便，相自不敢断手。这个小老道上下打量年羹尧，请稍后，待小道禀明观主啊，老家老家。时间不大，这小道童儿回来了，我家观主正在烧香，不能出营，众位谭月请进吧。刚往里一让，树林子里头炸海金牛于恒就喊上了，哎，人家要进去呢。好家伙，把这小道童儿吓得直哆嗦，呼啦一下童林带着二十多位出来了，一下就冲进罐里去了。这小道童一看，好家伙，这叫老鼠拉木仙，这大头在后头呢，没法拦了。等大家都进去把山门关好了，把他们让到二层殿的东陪殿，老侠们呢就陪着大人在里屋，张芳呢跟大家在外屋。四个小道童儿赶紧打洗脸水，请大家洗脸换了衣服，然后把茶沏来了。张芳呢就把这小道童儿叫过来了，大爷，这些衣服归你吧，啊，洗洗埋故意去吧。小道童儿直摇头，只好把这些东西拿出去了。爷儿几个坐着喝茶想主意，下一步怎么办呢？正在这时候，院中有人念佛号，无量佛善哉善哉。小道童儿一挑帘笼，这人从外边进来了。年大人一瞧，这位大老道是个长脖子的大老道，细高挑，脑袋也又细又长，身上穿着银灰色的道袍，腰中系着丝绦，后底的云鞋，白色过膝的水袜，顶都卸了，挽着发髻，扬过的道冠。老道长两道细长的眉毛，一双慧目，鼻直口正，一步银然，真是仙风道骨。细长的脖子，齐长的身材，但是非常的精神。无量佛，他 他右手一指北峡秋田，这位老谭月贵姓啊？县长，在下塞北丘林寨姓丘，名田，草字佩羽。哎呦，原来是大名鼎鼎的独占北方小鳌头南极昆仑子北侠客呀！县长过奖了，我梁佛失敬失敬。跟着他用手一指司徒朗，这位老英雄贵姓啊？在下云南司徒朗。哦，九尾宗仪世间妙手司徒老一事，不敢当，我正是司徒朗。老道长用手一指南侠，这位道友怎么称呼啊？贫道扬州超官街玉鼎九龙观复姓司马，单字明空。无量佛，原来是南侠客海内寻真昆仑道长，求养求养。跟着他用手一指侯老侠，这位老朋友贵姓啊？啊，在下山东东昌府超富林，姓侯名庭，草字镇远。哎呀，原来是圣手昆仑镇东侠侯老侠客，不敢当，正是在下。这位大老道用手一指侯二爷，这位肯定是一轮明月照九州，苍手白猿侯敬山侯二侠客了。嘿，侯二爷一晃这秃脑袋，心说我最好认了。老道长用手一指海川，这位英雄贵姓高明啊？在下直隶京南霸州童家村姓童名林，表字海川。哎呀，原来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，久仰红名，如沾北斗，幸会幸会。最后他用手指了指年羹尧，这位贵姓啊？在下年羹尧。无量佛，原来是钦差大人到此，贫道失敬。本钦差落难至此，道长莫怪呀。同礼抱拳，请问仙长贵姓？老道巍然一笑，贫道敢问童侠客、邱老侠客、司徒老义士，你们另师弟兄几位？那就得司徒朗说话了，他岁数最大呀。司徒朗一抱拳，毕老师弟兄四位，武林中称为龙虎山嫡派，我的恩师排行在长，太虚上人庄道琴，海川的师父排行在二，排行在三是谭笑清居无稽子上道明，爱莲居士太乙剑客何道元，秋田师弟的少爷老师知稽子古道远排行在四啊。老仙长点了点头，他们四位是老师的嫡传弟子，他们四位之外还有两位，众位可知吗？海川一愣，啊，您要问我们有位师叔，是年钦差的老师宝如僧顾肯堂，我们还有位师叔叫回天道长古玄真，他也是一位出家的道爷。无量佛，你说的对呀，贫道就是顾玄真，当年带一头师，不是天师嫡派，隐居在回龙观，以乐以年呐。秋田秋佩羽，同林涂海川，司徒朗一听这儿师叔，赶紧跪倒就磕头。原来是师叔贺驾，恕直男等不知。老道长就把他们哥仨搀起来了，年羹尧就要磕头，为什么呀？年羹尧的师父是宝如僧顾肯堂啊，所以这位老道爷也是年羹尧的师叔啊，所以年羹尧跟同林同海川可以称为师兄弟，所以年羹尧要给道爷施礼，顾道爷伸手就给拦住了，大人不可，贫道不敢受礼，请问众位因何至此？ 昨天晚上跟何人厮杀呀？年羹尧就把以往的事情全说了。老仙长点了点头，我这儿还有一位大家的故友，我把他请出来跟众位相见吧。老仙长说完出去了，大家纳闷啊，谁在这儿呢？时间不大，就听院中念佛号，声若铜钟。那么阿弥陀佛，哈哈哈哈，贫僧罪莫大焉，愧见众位宾朋啊。老仙长一挑帘子，大家伙一看，这个大和尚高大的身材晃荡荡，身高在一丈开外，长得肩宽背厚，虎体熊腰，身穿灰僧袍，圆领阔袖，身上扎着绒绳，合头粗细，高腰的白绫袜子，开口的僧鞋，长得头如麦斗，面似冰铁，黑中透亮，一脸的大麻子，就在这脑门上有条条子肉往下一耷拉，胸啊连边落塞着青胡子茬儿。大家伙一看，正是董谦董化一的弟子，金鸡好斗双钢掌赤胆侠高僧慧斌。前一部书的收尾说的是酒醉正凶僧，说的就是和尚慧斌。这和尚慧斌他的徒弟用竹木箱把钦差大人年羹尧的眼睛差点弄瞎了。慧斌他护犊子呀，护着这徒弟跟老少群侠就玩上命了，把这三位老剑客也气坏了。二爷江达、江本初，三爷张红军，四爷珍珠佛董瑞，这三位剑客爷把慧斌捉住了。慧斌的能耐太大了，十三节墨鱼古鞭那是董谦董化一给他的兵刃呐。慧斌往这一跪，三位剑客爷指出他九条罪证，九罪证凶僧，要把他杀了，大家伙求情，所以嚣装带手把他身后的木桩子敲了，如同把他的头砍了。三位剑客爷让他远遁他乡，你别再出事了。这和尚没地儿去啊，一想啊，得了，我呀找我师兄去吧。这样他就往东北方向走，奔了长安城北，到回天观来找师兄古道爷，哥俩见面了。古道爷当然很高兴啊，师弟啊，你该什么来了？弥陀佛师兄啊，我到您这儿躲避灾难了。怎么回事啊？慧斌和尚叹了一口气，实赖我一时糊涂啊，大错铸成，一时失足成千古恨，再回头已百年山。慧斌就把事情的前后经过全说了。嘿，我护犊子护着我徒弟，嗯，我的哥哥，好多老剑客爷、老侠客爷全都劝我，我跟他们玩命，我伤了人了。三位老剑客爷说让我永不出事了，亏见师兄哎，我找您来了。得了，你才五十多岁，亡羊补牢，犹为未晚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呀？过而能改，善莫大焉，在我这儿隐居吧，闭门思过，等待时机。从打这天起，哥俩天天谈文论武，也不闷得很。昨天晚上银沙盆血战，这哥俩离这么近，能不知道吗？所以老二位藏在高府之处往下看，看得非常清楚。慧斌高僧就跟古道爷说，师兄啊，年大人当年路走金凤山都是我的过错呀，今天晚上我得助年大人一臂之力。行，你快去吧。大和尚慧斌亮出了十三节墨鱼骨鞭，一看这鞭，想起恩师董谦董化一来了， 慧斌这身能耐可不好练呐、啊。董化一爱他是练武的身材，练武的骨骼，练武的人才，所以把他的硬功变成软功，而且给了他13节墨鱼骨鞭，这是老侠客爷的军刃呐、啊。可是老侠客爷后来知道了，不应该收这徒弟，太凶。老侠客爷诈死，慧斌以为师父死了，到金凤山得罪了众位老侠客爷、众位剑客爷，徒弟把年羹尧的眼睛差点弄瞎了，自己护犊子。师叔全来了，二爷江达、三爷张宏杰、四爷珍珠佛董瑞，把他逮着之后，他也知道师父还活着呢。现在三位师叔把自个儿轰出来了，要立功赎罪了，一看这木鱼骨鞭就想起了恩师董化一，和尚就下了决心了，高声念佛号，那么阿弥陀佛，噌就窜出来了，嘿，玩了命了，这条鞭啪啪啪，要没有这单鞭解围，年羹尧非死不可。和尚立完功知道行了，偷偷撤回庙里，古道爷看得清清楚楚，陆广元这军师是怎么死的。嘿，没想到年羹尧带着大家来到回天观了，古道爷才把和尚慧斌叫出来。和尚不好意思啊，到了屋中之后，大家伙得先给慧斌施礼，辈分大呀，董化一的徒弟。和尚含笑用手相搀，年羹尧一作揖，高僧，今日年某落难，还望二位长者设法援助才是啊。嘿，都是一家人呐，贫僧弟兄义不容辞。大家落座了，佟林就说，昨天晚上桃园围攻之时，是前辈您给解的围吧？哈哈哈哈，哎呀，何足挂齿啊，略献扶饶啊。年大人起身道谢，古道爷马上传话，吩咐备饭，调摆桌椅，大家伙儿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了，喝茶聊天。古道爷这才问呐：“钦差大人，今后作何打算呢？”老仙长，哎，万林庄一把大火烧得我们十分的狼狈，岐山县一战把我们杀得逃到了跑关。困居于此，前不能进，后不能退，山穷水尽呐、啊。古道爷一摆手，大人呐、啊，柳暗花明就在眼前，此处有一高人，若得他来帮助，藏风岛指日可破。啊，请问道爷说的是哪一位？古道爷这才说出一番话来。长篇评书《蓬莱剑侠》第一部《剑山蓬莱岛》到此结束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评书《蓬莱剑侠》第一部《剑山蓬莱岛》全部播送完了。 化去中间间 心先改变。流言传来传去说不定不知道何时能平息， 流言传来传去请相信我打心传真暖心， 流言飘来散去会随着你一天半句无痕迹， 但愿你相信， 我依然相信 最真的心。 渐渐沉默，渐渐的